好，翻嚟啦！ 好啦，頭先呢個低清完低清老番王啊嘅呢個報幕員，其實就係佢嚟嘅。係，大家唔好以為佢係連珠，其實佢係 IQ 博士啊，唔係，係啊， 係啊 ，IQ 博士 ，IQ 博士裏邊嘅角色嚟嘅，其實係。咁咧就其實我有好多嘅 IQ 博士嗰啲角色，咁啊，即係可以講俾大家睇啦。 我中意龜仙人喎， 唔係，我中意草菇。 你中意草菇哦？ 係啦， 篤住嚿屎嗰個。 呢個 係 反面嘅，係呢個。咁啊，呢啲如果大家認得嘅都有翻咁上下年紀㗎啦。咁啊，如果我哋嘅電腦系統一日未復原咧，一日都係會有呢啲報幕員走出嚟嘅，其實。咁啊，仲有龜仙人啊，後邊仲有。 龜仙人 係啊，咁啊，仲有呢個 IQ 博士嘅，仲有 係啦。啊，嗰度龜仙人嗰度。 龜仙人嗰度係 啊。龜仙人犀利啊！龜仙人只要睇到女人嘅身體咧，就會流鼻血，流鼻血咧就會將嗰啲隱形殺手咧暴露出嚟 嘅。係啦，咁啊， 係咯， 呢個 IQ 博士出嚟咁啊，差唔多啦。 啊， 係啦。好，大家睇下係咪呢個今晚嘅呢個 low tech low tech 節目就係咁噶啦，就冇辦法啦，因為靠現場咧係靠一個 iPad 做呢個 YouTube live。 所以包含啊， 頭先我都 有啲回音嘅，係。 頭先我都唔明點解 Gary 仲戴住呢個麥？呢個麥係直接去嗰個 camera 去 wirecast 出嚟嘅。咁啊，佢戴住呢個麥咧，其實收唔到音嘅，其實係嘛？係完全冇意思嘅，同呢個警察搜查呢個黃竹坑係一樣嘅，係冇辦法阻止呢個投票嘅，其實係咁啊，做下樣嘅啫咁啊，咁啊苦中作樂啦咁。就剛才我們講開就是第二個題目就是這個眼睛五國就是今次在美國為首下面反制中共的反而就是英國是最出力的我覺得 英國是 哇彭定康這個教英文真的很厲害他說這個林鄭的英文我先頭一看那兩個字我都不懂 得 是啊說他是一個可悲的賣港人物或者可悲的內奸那麼就叫做咩話 ？Unlimited 定咩？ 呢個彭定康嘅文學造詣。 係啊。 啊。 係啦，咁咧就係呢個用字相當之重啊。以外交辭令，以彭定康一個即係外交官嚟噶嘛，因為佢做過歐盟噶嘛。佢亦都係負責翻去之後負責北愛嘅警察警隊改革， 嗰個人不得了嘅工作嚟嘅，嗰個係。 係啦，咁咧就用字係相當之重，即係話佢一手葬送香港。咁當然呢個匿埋啦，呢個林鄭亦都唔會出嚟回應㗎啦，咁樣。咁但係好多聽眾反而咧，我睇留言咧就係講山吹老師喺邊喎，其實。大家反而對呢個前邊嗰啲公仔興趣大啲喎。 呢個比較少出現啊嘛，因為係。 係啦係啦。嗱咁咧就翻翻嚟講呢個收音係有問題嘅，其實因為我哋而家咧就唔係用緊呢個 Wirecast 嘅電腦系統咧做呢個 live 嘅，而家只係用 iPad 咧係現場做緊呢個嘅YouTube live， 咁所以咧就個收音咧係收到個環境嘅聲嘅，咁大家將就下啦咁樣。咁因為咧就已經講到好大聲㗎啦，已經係咁啊！大聲完之後咧就會把聲啊就會沙㗎啦，咁所以咧就要 休息下。 大家體諒體諒。咁咧就嗱，頭先咧就我哋講開咧，就而家最重要嘅咧就係咧要處理好嗰個嘅泛民嘅初選嘅工作，然後一路向住目標跑咧，就係嗰個九月嘅選舉。會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叫大家不要投票，不需要投票，35+冇用，35+做不到，香港冇得救，等等等等的。 失敗主義瀰漫啊！ 係啦，因為任何的獨裁政權咧，佢總會係以呢種嘅方法咧，係令到大家咧係收聲嘅。其實，咁啊，總會有好多人咧係散佈失敗主義啦，有好多人係散佈一個嘅恐懼、恐怖嘅思想啦，兩者加埋。恐即係 rule by fear， 再加埋市民嘅宿命或者係放棄咧，咁就對佢嚟講就係所謂回復平靜， 咁當港人治港係回復以愛國者為主體咧，咁可以就係傾普選啦。嗱，呢個就係佢最新嘅講法啊嘛。咁即係話咧，走得嘅就走，留低嘅就唔好出聲。然後跟住咧，其他出聲嘅人咧，唔係俾人兇咧，就俾人鬧，或者係不斷去灌輸一種失敗主義嘅思想。咁呢個就係所謂嘅一個獨裁政權管治，其實佢係靠每一個人都放棄嗰個 resistance 嗰個抵抗啊嘛。咁咪肉隨砧板上咯咁樣。哦，投票率翻翻去三成咯，四成咯。咁建制派一定贏嘅，其實根本係。係嘛？有啲嘢我覺得我哋已經唔係第一日做人啦。我自己喺政治圈都咁多年，亦都咁多年。其實點解我哋唔會諗到咧？只不過我哋覺得有啲嘢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覺得應該做嘅嘢，無論係點都好，一定要係鼓勵大家去正面去實踐嗰樣嘢，而唔係淨係識得喺度打嘴炮、抽後腿，然後就食花生。我覺得如果而家呢個時代係靠食花生為生去做 KOL 嘅人咧，大家諗清楚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咪仲係繼續用食花生嘅方式去面對呢個時代，而你覺得心安理得？你可以完全隔岸觀火，對於香港發生、自己屋企發生嘅呢個沖天大火係置諸不理，甚至係採取一種隔岸觀火嘅態度。嗱，我好佩服羅冠聰嘅。點解？因為佢離開咗，佢唔係因為要隔岸觀火而離開，佢係因為要繼續要行更遠啊！佢先至被逼要告別佢自己屋企嘅。所以好多人攻擊佢，我話俾你聽，呢啲人係完全係歪曲緊一個事實，去將一個即係讀完書喺耶魯讀完書翻嚟，準備去選舉，而最終佢亦都被逼要離開香港嘅人，係將佢歪曲佢成為係一個。代錢走啊！你見到啦， 見到 啊，一樣係咁嘅，其實係，亦都係將咩啊？將自己喺運動裏邊嘅各種各樣嘅嘢視為一個嘅食花生，係嘛？我想話俾大家聽，最近好多記者嚟揾我嘅，我係全部一句我都唔講，唔接受任何人嘅訪問，因為而家最重要、最重要眼前嘅事就係聽日同埋後日嘅事。上個禮拜對我眼前最重要的事就是一場一場的選舉論壇，有沒有更重要的事呢？沒有。當然有很多人會覺得拿食花生來去做他們的節目，即是我干預不到的，就是這些事。其實我自己做的事，我每個禮拜寫這麼多文章，文字的也好，在 YouTube 的也好，短片也好，我覺得只有一樣事，就是叫大家不要放棄。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更加需要圍爐取暖，更加需要兄弟爬山，更加需要團結，大家不要放棄。黃之鋒說得很好的，他說我怎會不害怕，我怎會沒有恐懼，他承認的， 比我們任何人都承受更加大的壓力，他是在最前線， 他站在最前最前的位置，我都說了，我們站下站下，為什麼後面的人走了嘛？點解我自己都會企咗喺第一排咧？因為後面啲人走曬啦，過去嗰五年，所以我就話你如果係咁嘅情況下邊，大家覺得仍然幸災樂禍係你哋嘅生活價值嘅，其實你根本唔需要驚國安法啊，係嘛？到下一個俾人拉嗰陣時候就誒抵 Q 佢死啦，係咪？不自量力留喺度做咩啊？咁咪即係你助紂為虐咯。大陸絕對不少這些人，黃泉章被人拘捕的時候，李文竹剃光頭的時候，他認識的人一樣在幸災樂禍，是嗎？堂弟黨居，是嗎？做什麼跟這個共產黨鬥，有什麼意思？但是不是就是這樣呢？大家如果我們香港人的價值觀，你問自己，我們以香港人為榮是以什麼為榮？是以什麼信念為榮？是因為我們八卦、吃花生、喜歡幸災樂禍嗎？是否我們因為這樣而我們身為香港人而為榮呢？其實那你不如離開香港，我覺得你去到哪裡都可以隔岸觀火的，還隔得開，是不是？跟著就說、啊、你這班港豬叫你走的了，不走還不用叫你死。如果你的人生是這樣的話，其實你是一個 loser， 說完了。其實 是一個失敗者， 而且經歷了過去整整十二個月，又或者大家是有參與過之前的散會，我們走了一條這麼長的路，即其實 achieve 了很多東西，是我們到現在都還未贏到，但是你看一看我們做過的事令到中共政權受到的挑戰，引起了國際關注，我們更加沒理由去到這一步就放棄的嘛，去到這一步就採取一種改變自己變得更加犬儒的情況之下作為一種應對，我會覺得不是很合邏輯的。 我覺得任何人如果想要落井下石的話，現在是最好的時機，因為人心惶惶，上海解放前夕， 你看看這個 PK 的雷鼎明就是， 是啊， 他說什麼啊，移民啊BNO 啊，好，香港走20万、30万，快啲走， 好 換血。大陸有好多人嘅，亦都係人才嚟到香港繼續建設，得㗎啦。最多唔見幾多錢咁樣，係佢講㗎。大家記住啊，係雷鼎明講嘅，從來冇半句説話係珍惜過香港人啊。係， 其實香港同一時間你咪見到，就係鬧人俾 BNO， 又話過到英國就做二等公民。我想問一下那些《經濟日報》啊，不斷在宣揚去英國做二等公民的傳媒，我們現在香港是不是二等公民？我想問為什麼梁君彥可以100多票就可以當選立法會議員，為什麼我不行啊？為什麼功能組別這麼多這些權貴，他們那一票是大到我們那一票那麼多呢？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在香港其實我們都是二等公民？我們只是爭取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權利，然後你就說我們港獨，然後就說我們這樣違反國安法，那樣要送終，這個要回去打靶，那個要拉去重刑監獄，大把人在附和這些這言論。大家問苦心自問，是不是真的很想發生這些事情？你們自己想想，是不是？大家是不是真的很想肥佬黎黃之鋒被人拉了？是不是很想我送終？大家就在吃花生，然後跟著在那裡，哎，好厲害，終於估中了，第一個是你的。其實我是很傷心的，其實說這些說話的人竟然很多是我認識的人，不止一個。大家是看著我何時死來作為他們自己吃花生的估中有獎的一個最大的動力。你說這些什麼人？我想說是吧，這個什麼社會呢？其實就算我同阿之峰有好多嘢，我都批評過之峰啦。其實，但係去到而家呢個關頭，冇得揀嘅，一定撐佢噶嘛。其實係一定撐肥佬黎噶嘛。但係如果仍然係私怨為主嘅，等於我講選舉論壇都一樣。你有政治主張，你可以表達出嚟，你可以唔同嘅政治主張大家辯論。但係如果變成係私怨為主嘅話咧，其實坐喺電視機前面看緊論壇嗰啲人，其實佢哋睇得到嘅，我覺得。你見到所有私怨毛嗰啲咧，喺論壇之後嘅調查咧， 都係 得票都係低， 沉底嘅全部都 係。係啊，得票都係低 沉底嘅。 所以我就話你已經殺到埋身，係嘛？兩間如一卒，何擊獨彷徨，望左望右都冇人。然後一大群人企喺你嘅對岸嗰度，然後喺度指指點點。然後告訴你，看看你何時死啦，你會死得很慘的。 之鋒好，黎智英好，他們如果是受把，他們其實是替香港是受把，只不過他們是第一批而已。他們受把之後就會有第二批、第三批，始終都是會令到每一個香港人都是受害的，大家記住。 我都說了，蘋果日報倒了，你現在突破都倒了，是吧？一個基督教團體出的一本雜誌叫做 Break a Scene，是自己審查自己的內容不出啦，已經係嗰期嘅主題叫做《危險閱讀》，是今日7月10日出版的，應該。大家以為哦，肥佬黎冧咗，抵叫佢死咯，咁樣係好高興噶嘛，係嘛？好啦，你睇下而家一個一個 Now TV 阿丹尼爾評論 Formula One， 只係講咗四個字叫做武漢肺炎，即刻腰斬啊！即刻腰斬！我想問武漢肺炎呢四個字有乜嘢問題？係撈出嚟道歉喎？ 呢啲唔係文字獄係乜嘢？ 呢個唔係文字獄係乜嘢？呢個係香港咩？我覺得 喂，其實已經係深圳噶咯喎，呢幾日已經係係咪？如果到聽日大家都覺得唉唔好啦，哇出嚟啦，拉啊國安法啦，犯國安法啦咁樣，咁咪已經係深圳咯，係嘛？我記得睇呢個2006年嗰套德國嘅電影叫《竊聽者》，係咪？裏邊最恐怖係咩咧？呢個竊聽者監控嗰啲藝術團體裏邊，人同人之間，台面一套，台底一套。面嗰套同底嗰套完全相反。當一個獨裁嘅政府以督灰作為佢哋嘅管治手段嗰陣時，慢慢香港人就會變質嘅。其實 佢要摧毀市民同市民之間嘅互信，而令到易於管治逐個擊破， 同埋會變質啊！個變質係乜嘢咧？就係大家都會咩啊？面一套底一套，明唔明啊？我喺個 YouTube 前邊講另外一啲嘢。國安法其實都唔係針對大家嘅，唔使咁驚。總之你唔好掂嗰個底線咪得咯，係咪啫？係嘛？曾國衛都話違反國安法咯，所以我一早叫咗大家唔好搞初選噶啦。咁我一定唔補習啦。如果我去選舉嘅話，你講呢番説話，你都係補習噶。其實係好啦，跟住我哋見到面，仲會唔會講真説話？大家坐喺我哋對面嗰啲人會唔會仲同我哋講真説話？唔會啊，留言都唔敢啊，大家係嘛？然後跟住咪免一套第一套咯，因為我根本我已經冇咗人同人之間冇咗信任，冇咗信任，每一個人變成一個個體，冇辦法動員起嚟，冇辦法組織起嚟，呢個就係佢最好嘅管治手法。秘密警察、政治警察都唔使出動嘅根本啊！你學校已經搞到人心惶惶，所有老師除咗 delete post 就 quit group， 然後跟住就去抄圖書館，將啲所謂有問題嘅書攞出嚟，已經發生緊啦。其實 做緊啦，現在進行式嚟。 現在進行式嚟嘅，其實呢個係唔係燈神嚟嘅？我係一個歷史學家，我講緊頭先我講緊嘅係歷史嚟嘅，係香港嘅歷史嚟嘅，其實唔係預告發生緊嘅嘢嚟，係發生咗嘅嘢，係嘛？所以我就話，如果你覺得啊香港沉淪啊冇得救噶啦，我都冇眼睇啦，其實已經係過去式嚟嘅，係發生緊突破呢類咁嘅情況會陸續出現。你7月15號馬書展， 係 下個禮拜，你不妨入去睇下。7月15號，下個禮拜三好似係，係嘛？今日10號，應該係啦。 12、13、14，係15，啱啱嚟。 7月15號 啊，13 會有啲咩書賣咧？大家入去睇下。關於西藏、新疆嘅書仲有冇？台灣嘅出版社帶啲咩書過嚟咧？喂，呢個亦都係一個照妖鏡嚟嘅，好清楚嘅。陳雲嗰啲書咁賣得？仲有冇出版社敢加印喺書展賣？ 我懷疑係連佢講即係呢個中文消毒啊，嗰啲中文解讀嗰啲都冇啊！一聽到個名，咦，唔係好似禁書有關 嘅？陳雲嗰啲書係寫得最好嘅，我覺得寫嗰啲中文啊，中文文法啊，黨八股批判呢個大陸共產中文啊嗰啲啊，其實係寫得最好嘅嗰啲書，寫民族學嗰啲啊，因為佢喺德國讀博士，應該係讀民族學嘅，其實嗰啲書寫香港民族嗰啲啊。以前喺信報連，即係信報專欄社嗰啲啊，嗰啲寫得最好，我估都唔敢出啦，係嘛？嗰啲出版社唔係講緊咩城邦自治啊，唔係講緊嗰啲喎，係講緊香港民族啊，香港民間風俗啊，講緊唔係香港民族嗰個族啊，係企人邊一個谷嗰個族啊，係民間風俗啊，有冇人敢出咧？有冇人敢再版？賣得夠，我覺得，因為我推薦嘅好好睇嘅，其實嗰啲書啊。所以你話咪變咗咯？你根本慢慢你就知道我哋睇少咗幾多嘢。你唔上去台灣博客來睇下，你唔去讀書共和國嘅網站睇下，你根本唔知道有幾多書已經冇喺中聯辦嘅書店下邊賣嘅。其實係，然後跟住連出開突破機構嘅 break scene 都因為咁樣，我唔知幾時再出啦呢一期。可能佢審查完之後抽好曬啲稿再印過。 即係冇咗靈魂，得翻個軀殼。 究竟抽起咗邊啲我都唔知道。除非佢裏邊嘅人話出嚟，如果唔係大家都唔知道。其實，即係你話呢啲新聞好好笑咩？你可以叫埋手喺度食花生，可能等你死啦，突破不自量力，你可以嘅。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好 cynical 咁樣，好呢個嘅犬儒嘅心態，世事都給我看透了。因為呢一件本後邊嘅人，正正就係世事給他們看透了，因為佢哋從來都唔會有政治嘅實踐。政治唔係理論，唔係口號，政治最終係咩？係實踐。 political action 冇任何嘅政治實踐，所有嘅嘢其實都係打飛機嘅嘢，其實 大家喺度你拗嚟拗去係冇意思嘅。如果聽日各種各樣嘅理由投唔到票嗰陣時，大家亦都要諗定我哋點樣用乜嘢方法去應對。Be water 就咁嘅意思，始終都有條路走落嚟嘅。其實人你要自救，人哋先會救你。如果你看到外面看到你香港人都不是那麼什麼，大家都如常地生活，如常地上班，如常地放工的時候，那你想想如果人家要去犧牲或者損害自己的利益，因為中國會反制的，那其他國家會不會出手呢？因為他們要冒個風險，都要付出代價的。所以人有時候我覺得去到這個關頭就是對人性考驗，到最後尾 我們要記住在香港面臨或者即經歷巨變的過程裡面，我們自己可以做什麼和將會做什麼，將來不要後悔我們今天做的。我想我們每個都是選取的，這個大時代即每一個都是道德抉擇來的。 那大家不要再留言說很細聲了，我已經講了很多次了 剛剛聽我 今晚是用 iPad， 如果本來我們應該就今晚就不會做直播的，其實是我們就用 iPad 來做這個直播，所以呢就是現場的收音呢就收了環境聲呢，所以就是有些分別的。我們也都會準備一些麥克可以呢將來即使沒辦法用電腦做直播的時候呢都可以收準一些收靚一些的聲音，那就今晚而已，忍受今晚 做回好一點，忍 受今晚 即 如果你們頂不順就可以自己拿個麥克來送給我，其實無任歡迎，總之話都俾我聽，可以插落去個 iPad 3.5mm 嘅插頭嗰度，然後可以同時收到我哋兩個人把聲，係 OK 嘅。如果你係專業嘅音響，有呢方面經驗嘅話咧，就大家行多一步都冇所謂嘅。 幫幫我哋， 係啦，幫幫我哋。如果大家見到除咗我台面呢啲老友幫我做呢個中場休息報告員，因為大家又喺度問點解冇聲冇聲冇聲。咁我就唯有被迫用呢個歡樂今宵1968年嘅方式，就寫咗張紙，然後情商樓朱兄就揸住張紙喺鏡頭前邊行嚟行去嘅啫。其實係咁啊，再 low tech 啲都得嘅，就齋聲係啦，唔用呢個 iPad 直播，淨係錄聲都得嘅。咁啊，乜嘢方法難唔到我哋嘅？其實係咁啊，多謝大家包容啦。咁啊，再講落去就真嘅，聽日出唔到聲噶啦，聽日仲要。看看我自己去哪裡投票先。 是的，那現在網上有很多關於票站和投票程序的資訊的，那有不少城寨人都還是問上 Facebook 民主動力的好，其他的即民間團體的好，有大量的資訊的，大家可以看了之後，今晚看了明天就去投票，明天不空後天去投票，明天觀察著那個投票的程序順不順利，最重要是 Be Water，要看今次的初選是我們香港人其中一個錯，就是這個抗爭的其中一步來 的。幾個注意的消息，第一就是什麼呢？你要有自己的智能手機，如果你有的可以，現在 Android 的就可以去 Google Play 那裡，就是 download 這個普及投票 4.0 的 app，咁攞住呢個 app 去到票站咧，你就輸入嗰個嘅票站裏邊嘅號碼，咁就會攞到一張嘅投票，投票就喺裏邊 tick 完之後咧，佢就會 gen 一個 QR code， 咁然後你就揾票站裏邊嘅服務人員咧，就去 scan 你個 QR code， 咁咧你張選票就會去咗佢哋嘅 record 嗰度啦。同時咧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就要 prove 你一個係屬於嗰區嘅一個選民嚟嘅，咁你就帶地址證明。一二就是上一次區議會或者之前可能很難有的，可能上一屆區議會我想 很多人找不 回來，可能就是帶 bank statement 那些，上次其實我記得新界東都是帶住址證明， 是住址證明 OK 的，我覺得是啊，上次有多少人 水費單電費單應該28,000左右，如果沒 一日的嘛， 是啦，一日 的，一日28,000， 今次是兩日，今次呢希望 一區都28,000一日， 希望有去到45,000至48,000的，如果是新界東這個人口規模的話，大家就去即以這個作為目標啦。 Apple 呢 iOS 呢現在就未有這個普及投票 4.0 的 App 的，是只是 Android 有的而已。咁你話我唔知道地點，咁你就可以咧，我哋城寨嘅 Facebook 咧就有個地圖喺度 share 喺度嘅。 咁個地圖裏邊咧，你就一路擴大個地圖，就揾到你個區咧可以喺邊度。咁如果唔係咧，你就其實上網打民主派初選投票站，咁咪彈咗出嚟啦，應該。咁就有個 Google Sheet 上面有曬地址嘅，其實。咁亦都咧會有各種各樣嘅難處嘅。今次真係即係做得到都係奇蹟嚟嘅，我覺得。如果每區有50,000人投票咧，就係奇蹟之中嘅奇蹟。咁咧我就一定會添置一個麥，準備定。如果再有 iPad 嚟直播咧，我就會用一個最靚嘅聲招呼大家啦。大家記住啦，應承你哋。如果星期六、星期日每區都超過50,000人投票咧，城寨就重本投資一個麥， 好 就係攞嚟做呢個 iPad 嘅直播嘅。咁啊，亦都咧就係現場咧就會抽出咧嗱，我呢啲珍藏嚟噶，就攞嚟抽獎，將我個老友咧就送一個老友俾大家。 係 每一區如果有50,000人投票啊，咁啊大家記住星期一翻嚟咧就聽三不管啦。咁咧就會現場抽出咧就係送老友啊！ 有冇山吹老師啊？ 啊呢、這個唔得呢個，呢四個啫。呢個 icon 嚟嘅呢個， 係 啊，龜仙人個 icon 嚟嘅。咁啊，大家記住啦，嗱50,000人啫，我覺得難噶啦。你頭先講話新界東一日， 啊唔係 補選啊嘛， 補選 新界東28,000啊嘛，係嘛？ 28,000-26,000 投票嘅人數，咁而家兩日，喂過50,000呢個好簡單嘅啫喎。因為新界西咧就 agree 咗要48,000投票咧，嗰、那個投票嘅參考先至係有 binding 嘅，所以大家記住係有條件嘅。 嗱，我哋真係克服好多困難行到呢一步嘅。嗱，今晚咧歐樂軒咧就喺呢個香港民意研究所嗰度嘅，咁啊嗱又被警方因為攞到法庭手令咧係攞走咗啲電腦，但係咧去到呢一刻咧係未有人被捕嘅。嗱，而民主動力嘅副召集人鍾錦麟表示咧，聽日嘅初選係會繼續舉行。 好啦，我就同下啲聽眾咧，就都相當之鬼馬嘅。阿 John B 就話：如果每區超過50,000人投票嘅話咧，細良應該表演唱翻首歌。其實我真正嘅身份咧，就唔係一個 DJ 嚟，我真正身份係一個歌星。 係， 去問阿周博賢先。 研究生添， 我同阿周博賢唱過 live 添嘅。 勁喎！ 係啊，就是、唱呢個 LMF 嘅《冚家拎》。真噶，嗱，在有冇聽眾？當日在現場看過我唱這首歌先，有的舉舉手。如果大家有每區有過50,000人投票又想再聽的話呢都沒問題的，我就會找回周老闆上來幫我彈琴、我記得是周老闆彈琴的。那就很多人說奇蹟就會出現的這樣、重磅投資購入高科技收音咪一支，當然是啦、這個咁啊 ，Cat 真就話一定要投票，因為個龜仙人就好 Q， 大家似乎咧就 搞錯咗啊！龜仙人唔係抽嘅， 好想抽到呢個龜仙人喎。咁啊，大家記住啦，啊呢、這個 Conny G 你好嘢啊，睇細林著泳衣。 泳衣？ 其實我著泳衣有乜好睇咧？ 唔係啊，拍牌嗰啲啊，即係一件頭。 唔係啊，波叔出世。 係咯，咪就係嗰啲咯，咪就係嗰啲咯。 一件頭 deep V 啊，deep到個肚臍下邊啊！ 哇，大佬！ 係啊，波叔出聲嗰啲啊，係咁咧就有啲仲係話唔知投票點辦啊，好簡單，大家上去我哋城寨嘅 Facebook， 我哋開咗個 post 叫做咧城寨初選 information desk，我哋有義工喺嗰度，你喺個 post 嗰度留言咧，我哋嘅義工由朝答到晚，答咗幾百個啦，今日已經係就會答大家點樣投票。如果你真係唔識嘅，我覺得去到票站嗰度，你攞住個手機，攞住張電費單，去到你只要揾到個票站係你個區嘅，現場一定有。以我哋過去嗰一年嚟，香港人守望相助團結精神，現場一定有大量嘅手足弟兄姊妹幫大家，就算唔係票站服務人員都好，會教大家點投嘅，所以一定唔使擔心，出現得㗎啦。 城寨人 Charlie Chan 話叫你攞跑喎。 呢啲就肯定係鬼，講笑啫。細良係忌安，中意唱歌，就係、是、John B 就話 LMF 恆嘉拎等你找數。咁啊，呢個我都話啦，要情商埋阿周老闆嚟幫我談。大家可能真係冇聽過喎，喺城寨 你下次城寨有落 一周年的網聚裏面，我是現場演出的喎，這個是啊，你沒來啊？ 我都沒聽過喎，我都沒聽過喎，下次 有人說叫我攞埋個綠色外星人來抽獎啊，仲記得我有呢個宇宙大王咩喺嗰度？ 啊呢、這個哇呢、這個正喎、 啊！係啊，個頭會放屁嗰、那個。 即係唔係屎忽喺個頭度啊？或者個頭係個屎？ 呢個叫宇宙大王。 宇宙大王呢、這個堅啊！ 大家見到啊嗱，宇宙大王。 呢、 這 個堅啊，呢、 這個係。呢、這個堅啊，呢、這個。咁咧就攞埋呢個，即係五個。咁咧就大家都係話中意聽唱歌喎。咁誒。大家不用那麼快報定名，一個又說我要小雲的 KM 你要記住條件是甚麼，門檻是甚麼， 有沒有宇宙大王？有的， 有有有有 黃色那個，還有黃色的，是宇宙大王的，有一對，不知道走到哪裡了，這 個 沒有，有人說叫我唱叮噹主題曲，一般的， 叮噹主題曲， 是的，有人說唱這個 LMF 的惡世紀，有人就話不如叫鋼亞里出嚟唱啦咁樣，但都幾好喎呢個， 都可以，都可以。 係啦，咁咧就有人話唱 RMF 嘅揸緊中指，好歌嚟嘅呢首。咁啊，有人幫阿咖喱飯啊，你要加油啊，叫你。 係，多謝多謝。 呢兩日係咪不斷循區內拉票啊？係 啊，日日都係啊，日日都落區啊。 好啊，嗱，所以咧就最後尾我都要話俾大家聽，新界東咧我話撐阿咖喱飯嘅。 多謝多謝多謝。 係啦。咁咧就新界西咧，咁就除咗呢、這個啊黑鬼德啊，即係呢個阿威之阿威之外咧，咁我覺得嗰日啊黃子越嘅表現幾好嘅， 黃 子越同埋阿張可心嘅表現幾好，咁啊當然就朱海迪啦咁。咁我自己心水咧就都有嘅，我自己就會留翻喺香港補頭嘅。 嗯。 咁就當然就揀一個，咁所以咧就而家都未決定到揀邊個。咁啊！大家仍然繼續喺度討論緊喎，有人問有冇小吉啦？ 有冇小吉？ 係啊，有人就話要唱林鄭林嘉玲， 有人唱話世人唱 Beyond 嘅十八啊，即係阿天琪唱嗰首。 嗯。啊。佢嗰首係咪阿家阿黃貫中㗎？係 係，唔係家居唱嘅。 好似係喺《地久天高》裏邊嘅彈吉他。 係啦，自彈自唱。 係啦，咁就有人話送蓮蓉珠。咁咪亦都可以嘅喎，因為我哋呢個嘅襟章， 都得喎， 我呢個手做嘅襟章嚟嘅，呢、這個大家睇下，每日做到手指頭都爛啦，咁都可以咧，就攞一部分出嚟咧。如果每區過50,000人咧，講緊每區啊，大家記住啊，係五區加埋超區六區，即係有六五中三十，有300,000香港人出嚟投票，得唔得咧？靠你哋啦！好啦，今集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